驻华外国记者啊，公布年度报告，报告指出啊，去年咧外国记者喺中国嘅工作环境系恶化嘅。记者采访嘅时候，经常遭到唔同程度嘅干扰啦，包括系殴打、拘留同埋骚扰等等。咁外交部发言人咧喺记者招待会就霸气反问现场记者啦：有冇人同意呢份报告啊？有冇记者出嚟讲下遇到乜嘢困难啊？认同呢份报告嘅请举手啊！嗱，冇人举手啊，冇人回应啊。咁嘅话咧，我可以当你哋全部都唔认同呢份报告嘅观点啦。在场记者朋友，你哋麻烦翻去报道，现场嘅外国记者都唔同意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呢个报告嘅内容噶。净系睇呢个记者招待会啊，都可以想象到新闻自由喺强国嘅强权保护之下系几咁如鱼得水啦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习大大啊，喺过年前要清洗太平地，提出全国性嘅扫黑除恶运动。嗱，网上就流传咗一段视频，甘肃一班地方官员喺开会嘅期间，嗱，开会内容就系点样扫黑除恶啊？有公安冲入去会议室拘捕疑犯，嗱，个疑犯就系当然系里面嘅官啦。喺视频见到，公安入咗会议室，带走咗两位地方官员，踏上孖叶。哇，壮观哦！其他人呢就扮作若无其事，继续低头阅读文件，气氛啊异常嘅沉静。阿 Win 啊，小弟就估计其他人应该系查紧 MJ 嘅电话，睇下有咩最快嘅方法可以离开强国啊，可以过个好年啊嘛！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啊，欢迎嚟到强国 生还者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啊！终于翻迎翻阿八旗翻嚟啦， 我啱啱我 唔系拉咗你咩？ 我约咗阿乐山饮茶， 边个乐山啊？ 乐山你唔识， 乐小姐我识嘅，乐山我真系 搞错你 ，TVB 乐山我识，TVB 小姐。 近排不知道乐山是 近排最红嗰就系乐山， 边个乐边个乐山？ 罗贝尔。 哦，屌， 真系 骆先生，你话骆先生佢就会谂到 呢个，你话唔系我啊，唔系我讲嘅，骆 会唔会系叫做骆贝尔先生啊？ 啊，你冇睇阿韩斌嗰个搞咩？ 你 J M J 唔似你，不嬲你 嗱，话说咧个故事咧，嗱，其实我哋系夹埋噶，无非系令到个气氛更加好嘅啫。M J 一早知道嘅， 我摸佢个样，你咁尴尬，边个？ 边个 Facebook？ 话说诺贝尔奖咁咧，就有人提名占中三子， 美国议会嘅议 占中三子，即系 商学三子，唔系占中三子 啊！证明我哋系无非要带个气氛出嚟。咁当中包括啊，之锋啦， 系 啊，周永康啦， 系同埋罗冠聪， 系啦。咁啊，有韩斌。即系阿陈恒斌， 即系民建联嘅议员， 咁我哋简称叫恒斌啦，含卵都得。咁咧， 你讲粗口， 咁咧， 你停咗一集节目啊，你再讲啊。 嗱，咁阿恒斌咧就喺 Facebook 嘅佢嘅专业咧就讲话，即系哎呀，诺贝尔点解会颁唔系话颁奖啊，会提名佢咧？如果骆先生仲在生嘅话咧，咁我相信骆先生都会跳翻出嚟啦。咁啊一路就重复骆先生，咁啊网民就一路。起底啊！有一個講啦，就諾貝爾邊位姓諾嘅咧，就有一個咁嘅段估嘅， 係啦。咁咧近排網絡咧就好興嘅，即係嚟 MJ 啦，你個 M 先生啦咁樣，唔係即係呢啲冇報咁乜嘢嘅。 八旗啊，八先生啦， 應該唔係咁玩，應該你例如講嘅話，特朗普咪叫佢特生， 係啊，即係奧巴馬奧生啦， 例如阿美先咪美生咯， 黑生啦， 係啊， 係咯。不過講開呢個咧，跟住阿恆斌咧就可能知道自己奶奶地啦，就自己拍咗段片，就去即系自我嘲笑啊，自圆其说啦。咁但系都冇用噶啦。有嘅，大家听众有时间又可以上去陈恒斌，其实恒斌嘅恒生嘅恒嘅。 我真系好少睇呢啲即系。個人嘅 Facebook 嘅，尤其是建制派嘅朋友啦，係啦，即係嗰啲大嘅大平台都會睇下嘅，嗰啲咩香港之報啊，外港之星啊嗰啲。不過因為今期咧就唔睇呢啲建制派嘅朋友住啦，我第一睇一睇，即係唔好放喺呢個香港嘅 platform 度，我係放去內地啊。咁咧我哋咧就搜羅咗強國嘅十大趣聞咧，一月嘅十大趣聞咧，就同大家睇下嘅。咁咧話說咧，我喺呢、這個整理資料嘅時候啦，我發現我係想揾十大出嚟咧，揾唔到啊。 因为好多 太多啊，系啊，太多。我揾咗大概系揾咗两个礼拜嘅新闻到咧，再精挑细选之后咧，而家其实都有十几个啊。 睇下而家讲咗几多个啊？ 其实我觉得 MJ 引言嗰个都已经系一个一大趣闻嚟噶啦。 嗰、那个好睇噶，嗰、那个记者招待会咧， 系啊， 即系睇下佢嗰个，真系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啦。你个嗰个记者招待会，既然系讲啲咁样嘅嘢嘅话，系咪？ 即系好奇怪啊，华春莹啊嘛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犀利 华春莹，我觉得好傻。 系美国有好多物业噶，公布咗出嚟， 华 春莹， 佢都好外 国 嘅， 系啊，好外国，美国好多物业， 我成日幻想噶咁样。 FF 同阿华春莹 对佢有幻想啊？ 系啊， 唔系，我觉得系华春莹对你有幻想啫，白剧。 华春莹好啊， 你又靓仔又帅，帮 你搞去美国不得先咯，做咗邻居先咯。 系啦，嗱，首先谈 MJ 引言嘅呢个外交部呢个嘅 记者招待会， 已经系一个好讽刺啦，即系充分又体现咗我哋强国点样如何看待新闻自由。 所以有时系真系强权同公理咧，有时公理未必真系赢到噶。呢、這個擺明就係強權，你覺得咪出嚟講咯？你出嚟講，我即刻吊銷你記者即係呢個證，基本上都係潛台詞嚟噶啦。咁梗係冇人出嚟講啦。 而家佢哋話呢個記者證每年要續嘅時候咧，都會 好多潛規則噶。 係啊，即係可能俾紅包啊，會方便啲，或者快少少咯。 我諗唔係紅包嘅，即係佢有 你去到咁高層次就唔會係紅包噶啦。你 即係銀行過數啊？ 我覺得呢個係新聞紅包，即係咧你嘅新聞過去嘅新聞嗰度咧。系包咗几多唱好嘅新闻咧，就摄落呢个红包度。咁佢咪睇下你个新红包嘅厚度咯。我过有100个 news 都系讲我哋好犀好嘢嘅。 系 咁呢个红包咪 OK 咯。 咁啊，讲翻十大趣闻啦。其实未开始，因为MJ 头先喺开麦前都同我分享咗一啲啦。咁其实我头先讲嗰个引言都系一个都几得意嘅，因为呢个咧就清洗太平地咧呢件事就发生啱啱两日嘅啫， 系 一两日啦。咁啊就系、是、话开一个会去点样铲除黑社会啊。咁开开下会期间就有公安冲入嚟， 我哋就铲除黑社会啦， 就冲入嚟铲除黑社会啦。即系你会觉得系好黑色幽默咯。 咩啊？以身作则，即系我既然而家呢条法啦，嗱呢、這个真系法治啊，我一立一条法出嚟，咁啊所有人上至天子，下至庶民都系犯法咧，就大家一视同仁嘅。跟住我而家立咗啦，好边个犯法？我、啊， 跟住就有人冲入嚟拉你啦。 好， 即系成件事又会系一个另类嘅一个黑色幽默咯。 系呢、這个都呢、這个都几有趣。 喂，你使唔使唱下歌啊？ 点解要唱歌？阵间嗰度好多歌唱噶，系啊， 系唔会即系我一翻。翻嚟咧，大家节奏真系乱晒。 讲到好多歌唱嘅，因为咧，我哋本嚟第一单嘅趣闻咧，即系唔讲人妖嗰两单之外咧，第一单趣闻咧就系讲紧嗰啲点样啊，身在曹营啊，心在汉，嗰啲游客啊，中国嘅游客啊，喺唔同嘅地方咧，佢都好挂念中国啊。咁佢又覺得而家我哋嘅權力咧，可能喺國內就唔係咁好去維權嘅動作啦。出到國外有機會維權啦，我哋咁啊即刻去成班國民咧就喺度維權，分別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維權活動嘅。同埋中國就係唱歌啦。 其實咧，我有時咧，我劇透你講嘢少少 MJ 啊，即係有時我唔係好明咧，點解啲大陸人咁中意喺機場度唱歌嘅？ 有啲咧，佢哋就唔係維權嘅時候咧，佢話咁係打發時間，跳舞都試過，係啦。 个歌唔唱咩？唱国歌咁。 咁啱啱就系唔惊啊嘛，阿唔惊嗰套《战狼二》出嚟、 啊，国家强大啦。 系啊，只要你一本中国护照后边有一个强大嘅国家系支持你嘅，咁所以就会任何觉得佢哋嗱，首先啊，系强国人觉得受到唔应该嘅待遇， 系 哪怕系碟饭唔好食，或者系杯嘢饮唔记得加冰，咁佢哋觉得总之系公平嘅。咁佢就出嚟要争取佢哋所谓嘅应得权益权利咯。 同埋咧，我觉得咧，有时啲网民又好，或者阿 Win 同 MJ 都好咧，可能怪错咗啲大陆人，即系喺机场唱歌嘅。因为其实咧，例如 纯粹系歌喉好。 其实 参加我是歌手， 即系其实佢哋觉得，即系佢哋唔系谂住投诉机场，亦都唔系谂住投诉广 歌仲嘅。 因为好多时系点，即系你大家有冇留意啲新闻咧？通常呢啲唱歌咧，系发生喺啲天气唔好啊，落大雨啊，落大雪啊，咁跟住就大流啊嘛，咁佢哋唔系谂住唱歌去感动个天咯， 系 佢感动个天咪感动个天，咁唱完之后咪即刻停咯， 即系嗰啲 停咪飞到咯。 日本就有求雨舞呢度咧，国歌咧就系呢个求上呢个晴天嘅歌曲。 即系所以大家系咪一直有啲误会咯？ 神唔系啦，佢哋即系佢话事系件事系点样咧？喺日本咁啊上唔到机咁咩 ？whatever 咩原因啦？天气唔好啦，咁佢哋咧就成班哇百几个游客喺度唱呢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咁啊唔知点解系即系啲嘢。 啊，接二连三嘅，一班人喺日本嗰度玩完之后咧，喺伊朗又发生同样嘅问题啦。 跟住有冇个连天也动容咧？ 佢哋唔系唱歌啊，今次佢系直头大嗌中国、中国、中国咁样吓，唔知点解要咁样嗌啦。 佢以为自己踢紧波啊？ 加油加油！ 咁样去令到佢哋逼嗰、那个嗰啲机场人咧，要特别看待佢哋，即系佢哋觉得咁样做。 佢用普通话讲嘅，即系佢唔系伊朗人嘅， 唔系。 用普通话讲啦。 咁咧，其实咧呢个讲法咧，唔系第一次听噶啦。我听过一个香港嘅嗰啲旅游嘅 blogger 咧，佢话咧如果喺外国咧惊嗰啲觉得人哋会对你不善啊，即系一个女仔咁周围去咧，佢话其中一个方法咧， 一路行一路唱国歌。 No。接近啦，不过系用好大声嘅普通话，扮到自己好似一个华蛮无理嘅人，咁嗰啲外国嘅人就会好惊你噶啦。 喂，這个逻辑真系唔知点样去理解呢一个逻辑喺度咯。 其实咧，你谂下，即系而家咧，你变咗呢啲游客咁样系之前嘅做咗好多呢啲嘢嘅时候咧，真系令到人哋系一个标签咗你好惊你中国有游客咁样噶，系咪喺泰国抢虾嗰啲咁样咧？系啊，咁而家我如果要令人哋惊我嘅，我咪变成一个咁样嘅人咯。跟住大家就驚我㗎啦。 因为佢想拗嘢啊，咩 拗嘢啊，拗特别 offer， 拗、啊、你冇晒机都好啦，总之准备一班机，因为我系中国嘅。 即系本身啲航空公司谂住赔一嚿水俾你啫嘛，跟住拗下拗下咪即系赔咗成晚酒店咩啦咩。 呢个咧，我相信同大陆嗰啲投诉气氛咧，以前大陆好少投诉噶嘛。 你试下喺强国佢投唔投诉？ 都会都有投诉嘅，不过就唔会话反应好似头先喺伊朗喺日本咁激烈咯。因为始终你去到一个民主嘅国家，你投诉佢都唔会对你乜嘢。你在个不民主的国家，他真的可能拉你，不用拉你去暗国，直接在明国都打和你了。 城管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 没事，我错对不住，对不住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好兄弟好兄弟。 所以都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咯。 好啦，讲下其他，有些挺得意的趣闻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、有个呢、这个可能香港都会中，就是情人节啦。 是 有个呢，为了过这个大陆的情人节啦，咁佢哋咧有个两夫妇啦，咁咧佢哋去个夫妻档嗰度咧，系一齐去偷衫啊，好正嘅！佢哋系点样咧？一齐去去嗰个时装铺头啦，咁跟住个女士咧就换咗自己件衫，即系除低件旧嘅褛，咁啊换咗件新嘅褛，咁啊 即系大摇大摆，就 行出嚟啦， 系自己着 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跟住个老公咧，翻去攞翻件旧嘅褛咁样，咁啊用呢一招咧，就喺唔同嘅地方度尝试啦，咁样跟住两个都俾人哋识破咗，就拉咗啦。 其实都好蠢嘅，今时今日每间铺头都会有呢啲 camera 嘅摄镜头，你做到一次可能都算啦，或者损失系唔多嘅。当你持续咁犯案，有咩理由可以会瞒天过河？ 嗱，呢个咧就系因为点解咧？系近年嗰个中国电影业啊，系啊，即系个发展越嚟越好啊。 何解？ 点解咧？ 系因为佢即系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？近呢两三年系多咗啲合盗啊，即系讲偷嘢，天下无贼就耐啲啦，即系都系啦，天下无贼其中一套经典啦。咁上边啦，王晶啊，刘德华，即系王晶拍《 侠盗联盟》， 系啊，都好《侠盗联盟》呢啲嘅。其实即系其实呢啲电影咧，喺中国越嚟越盛行嘅。咁 但系盛行咧，我相信影响到电影嘅主旨咧，系唔系话偷衫俾自己着咯？我相信如果系真系侠盗，所谓侠盗即系有侠义嘅盗贼咧，系偷衫俾啲。老弱妇孺啊， 佢哋咪互相偷俾对方啊！你谂下，我唔系偷俾自己噶，我偷俾我老婆噶， 即系等于 系爱啊， 即系等于赌合咁啦。啊，刘德华就赢咗嘅钱咧，就唔可以自己用嘅，仲黐线嘅。周星驰第二高嚟赢嘅钱咧，又唔可以自己用嘅。 你啲钱就输俾我，啲钱即系你嘅钱，你嘅钱即系我嘅钱噶嘛。 即系呢个逻辑原来系成立嘅，原来佢哋啲强国人系睇完赌侠。 然后我真系谂起嗰首歌啊，世界将我包围，誓死都一齐，我都觉得佢哋好浪漫。 成件事好浪漫嘅， 系啊， 即系大家点解唔可以用啲包容？依家兴讲包容啊嘛，即系佢哋可能忙啦、平时。 但系呢个浪漫咧，当系拘留嘅时候，佢哋都唔会男女喺埋一间。 我希望佢哋喺同一间啦，然后咁样过佢情人节。 佢哋想嘅，咁佢哋唔系有个相思之苦咯？ 跟住小别胜新婚咯， 系咪咯？系啊， 呢种咁嘅情人节都有啲意义啊。 跟住讲开呢两个贼，我哋分享第二另外一单啊，另外一单都系贼嚟嘅，但系呢，我觉得真系道亦有道啊。 讲紧咧，系咪合道先？ 合道，你睇下点睇啦。讲紧咧，有个有个患血癌嘅小朋友啊，咁佢系打机啦，咁样，咁佢打机咧就即系而家好多游戏都系氪金噶嘛，咁啊氪咗十几万嘅金，咁有啲咧系佢真系氪嘅，有啲咧就系佢咧就借咗户口俾人哋，人哋话帮佢升咧，其实咧就系攞咗啲钱系咁氪，系咁氪咁样，cap 咗啲钱咁样啦。咁跟住佢即系个阿爸妈发现啦，咁啊如果都有成180,000啦，咁系本嚟我嚟医佢嘅呢个癌病嘅咁样系啦，咁啊其实系东借西凑咁样借翻嚟嘅，咁但系咁样之后咁嗰个妈妈得悉咗之后咧，咁就周围去同人哋即系求啲人俾翻佢啦，又求嗰个网络供应商，又求嗰个游戏商，又求嗰、那个呃佢钱嗰个操盘手啊，即系呃佢个户口嚟，跟住攞去 cap 钱嗰人，竟然无论系游戏商 ，even 嗰个骗子都话过翻钱俾佢。 所以呢个故事咧就话俾我哋听咧，第一咧，即系我哋中国都有好多好人嘅，即系 但系佢本身系做贼噶， 即系都有人情味嘅 。即系所以嗱，呢单嘢令我哇，真系。即系你话好向好嗰方面睇咧，佢又道亦有道啦。即系见佢原嚟呢啲不救命钱嚟嘅，即系都唔好意思呃啦。但系事先一步咧，佢就先系做咗一个贼，佢呃咗啲钱先。 咁佢都有咪合意咯，合道咯。 系啦， 啱啱回应翻我头先讲嗰样嘢。 系啦， 合道佢咪回晒喎。如果一个合道嚟讲，你呃咗50,000，哎呀，原来咁惨嘅 MJ， 好啦，俾翻60,000你啦。佢唔系，佢回翻40,000嘅。 咁你都要行政费噶。 系啊系啊， 你唔使手续噶。 有啲咩网？费充值啊，游戏平台 咁冇人情味啊嘛，呢个人 唔系，同埋佢而家仲挨紧嘅，即系仲挨紧其他啲咩平台嗰啲都挨翻嘅。 嗱呢件事咧，其实又反映咗咧，即系都有好人嘅。就算系啦吓， 即系黑社会都有爱国。 系啦，第二反映咗啲咩咧？反映咗点解腾讯咧升得咁高？你谂下个僆仔咩？真系咁样去 十几万 咁样货发喎。 啲僆仔就冇概念嘅。 其实咧，讲开呢样嘢咧，中国系真系货金嚟讲，喺全世界嚟讲啦，即系个平均金额。Exactly 几多钱？我暂时噏唔到俾你听。但系全世界最多嘅， 因为多人啊嘛， 多人同埋平均都多，平均金额都好高。 OK， 但系睇呢单新闻咧，我有担心一件事。 你担心啲咩？ 即系如果临尾譬如佢而家话 total 系180,000啊嘛，咁啊，当可能呢件事大肆宣扬之后啦，咁可能最后筹到嘅金额系唔止180,000，可能仲有啲人可怜佢或者同情佢，最后反而可能筹到500,000出嚟咧。咁可能就会带变相出现咗咩行为？哇！有啲骗子或者贼就喂呢一招 work 喎， 自编自导自演。 系啊，即 可能而家呢一篇都系噶。如果咁样。 都唔出奇噶，唔排除个可能性噶。 希望唔会啦。 咁更加又会打压到一啲人去做好人嘅一个。 所以新闻自由咪咁紧要咯，即系新闻我哋要确保佢系真嘅，即系唔系啲人创造出一个故事出嚟，然后令我哋去相信件事。咁希望呢一单系真噶啦，即系我都希望嗰个贼咧，经过一次事件之后咧，就既然都咁有善心退翻钱，不如以后都唔好净系做谂下做贼啦，不如做下其他正行啦。 都啱嘅，啱嘅。 系咯，我觉得真系好聪明啊，谂下嘅方法。真系其实 聪明啊，可以讲埋呢个，仲有呢个都好聪明。呢、這个咧真系劲嘅，睇佢啲相咧，即系话咧，我哋有时都会攞啲电话坏咗咧，攞去换啦。 系 咁，佢咧喺个正正常常嘅商场喺北京银河 SOHO 啊，开咗间苹果维修店。咁原嚟咧，无论嗰个铺头嗰个门面啦，入边啲职员啦，入边嘅零件啦，全部都系假嘅，系啦。咁嗰个即系已经坏咗手机嗰个人咧，嗰、那个蒋女士啊叫做，咁佢攞住部电话去换啦，咁啊都收成1,000嘅人民币啦，咁系换上全部系假嘅零件咁样，跟住就哎呀，点解会咁噶？ 即系佢隔换咗假零件系即刻发现噶咯，定系过咗一段时间咧？ 佢都系即系头先，佢应该系过 咗段 时间 噶啦，跟住去断缆咩？ 跟住去嘅报公安，咁工商局嗰啲执法员咧，去到到场啦，发现咦，真系所有嘢都一模一样，但系你嗰啲电啊，嗰啲嘢全部都系流噶，嗱，嗰啲系印有苹果标志嘅手机电池添啊，即系一般人正常未必睇得出噶。 其实我怀疑本身咧租俾佢嗰个银河 SOHO 咧，都系俾佢呃咗。 我都以为佢系苹果嚟嘅。 其实银河 SOHO 应该系一啲比较大型少少 嘅商场嚟，系啊，即系当咗浪豪坊咁样 咯。系咯，即系你或者你 Times Square 你唔会乱咁租俾啲山寨噶嘛，你唔会噶嘛， 会审核会成噶嘛，即系好容易就过到个审核咯。即系喺国内真系要好小心咯。谂下整个电话啫，都会有呢啲咁嘅 奇怪嘅事情 骗案出嚟，即系引证咗一句大陆只有骗子是真的， 啊、 所有嘢都是假。 同埋佢都做到好像真咯，即系谂下，全部都要成本噶喎。 咁点解唔包容下咧？点解你唔包容下佢哋入边？ 我冇谴责佢。 你话佢骗子喎？ 阿蒋女士唔包容佢啫嘛。唯有个区一千蚊，唯有个区一千蚊吓，令到入边几多嘅骗子冇饭食啊？系佢哋又要花装修，又要搵嗰啲苹果嘅嗰啲咁样嘅视频啊、短片啊，喺个铺头嗰度播。 你知唔知道你阿边？你短短呢二十分钟已经犯下咗香港其中两大死穴。 所以我而家就系。 其一就系唔包容，其二就系一节目开头嘅时候就讲粗 口，未散工就讲粗口。 你到时你应该你忍住我，你 但系唔紧要，只要你一去翻包容嗰一派咧，你就可以讲粗口，系啦，讲乜都得嘅，系啦， okay. 有僭建都得嘅，系啦。如果你去唔包容嗰派咧，就冇办法。 即系所以咧，强过歧视咧就特别多嘅，咁咧一节又讲唔晒嘅，咁我下次都唔会讲住啦。 好啦，下次 下次有机会再讲啦。 好，拜拜。